没怎么，杀了他们几十人。 叶修说。 几十人啊。 在陈国看来，这样的数目已经很惊人了。 几十人不要紧吗？活明了吧？ 陈国说。 那是当然的。 叶修望着屏幕，君莫笑三个字一时鲜红。这是网游中很常见的 PK 后的红名设定。红色的角色也是麻烦多多，绝大部分的 NPC 会停止和角色的交流，死亡时的经验损失、金钱、装备爆出的几率都会大大提升，而这程度还是递增的。虽然系统方面没有显示，但据有心人统计说，这杀了多少人，系统背地里都是记录在案，然后会自然调整惩罚力度。这一晚 PK 属叶修和苏沐橙两个杀的最多，唐柔也就是一人独对一队的时候击杀了四人。此时熬到天亮，红明已经退得差不多了，只有叶修的君莫笑，具体杀了多少他自己都忘了，什么时候能洗净更是不清楚。 那得当心血啊。 陈国说。别的就不说了，叶修这账号身上可还有个银武的，这要因为死亡被爆，那可就亏大了。 是啊，你小心点，可别被怪人挠死了。 叶修站起身来说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去休息了，号放这儿，你帮我盯着点。 什么呀，你休息你就下线啊？ 那怎么行，各大工会的人还在练级呢，我的号得挂着，给他们压力。 太坏了。 那边唐柔已经击杀了手头的小怪，听叶修这么说，倒是很明白他的用意。君莫笑的号只要在线，那就意味着千波湖这边不安全，各大工会的人都得小心谨慎着。虽然不是叶修的操作的君莫笑，其实是没什么威胁的，但他们也得高度紧张地时时盯着左右，这种高手站在身后的压力当然是很不好受的。 哎，你别，你这要是杀上来了怎么办？ 哼，开玩笑，你以为我谁啊？他们哪敢主动杀上来？ 怎么不敢？他们人多啊。 就算本来敢，昨晚之后他们也不敢了，只要别出水。 陈国惊疑不定地坐到了叶修的位置上，控制着君莫笑有点手足无措。 你也不用控制了，你玩你的就好，只要留意不要被小怪给咬死了，其他什么那就飘着就行了。 那也太假了吧，我还是操作着吧。 陈国拿着君莫笑开始在手里打怪，不熟悉的角色当然是生疏的厉害，不过散人也有枪炮师技能，圣诞活动的时候陈国就学会了千机伞怎么切换模式，在改成枪模式后打起来也就有模有样了。千机伞银武的杀伤力，输出强悍，刷怪轻松，陈国又不是什么菜鸟，水战是不怎么样，但哪里说是水战，都是指水中 PK，这水中打怪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小怪这呆头呆脑的照着轰就是了，没有走位，没有闪躲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陈国打了几只怪，发现轻松非常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朝一边叶修挥了挥手。 行了行了，你去吧，要不我得也这样挂着。 唐柔在一边问着。 挂着吧，你的死就死，无所谓。 陈国头都没转一下，专心操作君莫笑。叶修笑着走了。唐如当然知道陈国是玩笑话，当然也没因为这鄙视而生气，伸手两下弄乱了一下陈国的头发，扭头就跑。结果几步出去回头一看，陈国继续专心操作君莫笑，披头散发的，根本就没去理会。叶修来了这么一个小伎俩， 其他工会的玩家又哪里知道，他们这些角色都是换班练的，熬了这一通宵，自有人接班上。有关目前的情况当然是要清楚地交代一番，指导精神也是相当统一。遇到军魔校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在听闻了昨晚的惨痛后，这些接班人员自然也不敢怠慢，而换下班的人员眼神中很是羡慕嫉妒恨。他们觉得叶秋那边肯定也要休息了，接下来君莫笑不在的时间里，那一切都恢复了平静，那得有多美妙啊。众高手在这一时刻同时都领悟到了什么叫简单的幸福。换班人员继续游戏，保持高度戒备，他们也想着君莫笑那边大概该下线了，时不时就打听一下。一小时还在，两小时还在，三小时依然在。新上岗人员也是频繁的360度观察水域，眼也晕了，手也酸了，君莫笑却是死活不见下线。 有看到他在哪儿吗？ 没有啊。 看到的话可能已经死掉了吧。 对啊，没看到是好事儿，你看到他了，他还能看不到你？ 那也未必吧。 那你去试啊，到处找找，总是可以撞到的。 还是算了吧。 一早上虽然没有碰到君莫笑，但君莫笑却是每个工会中的话题。换班人员就这么眼巴巴的一直熬到他们下班，也没见君莫笑下线。休息过后重新开始工作的各大会长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很是凝重。在互相交换了情报后，得知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被袭击，大家却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运气上来了，还是当中有什么诡异。 或许他已经去睡了，只是角色还挂着， 故意虚张声势给我们压力。嗨，卑鄙啊。 对叶修不怎么客气，经常鄙视的一般都是霸气雄图的人。 这么说的话，这会儿他大概也起来了。 众人沉默。 靠，他确实起床了。 361工会这边发了一个郁闷的表情。 我们工会的一个人撞上被杀了。这也没法搞啊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本人，什么时候是挂机啊。看着不动，那可能会是引诱我们上前。哎呀，哪家大神显显灵，收了这个祸害吧。 众工会的都哭了。在未必会有什么损失，但是却得承担很大精神压力的情况下，各大工会纷纷召开动员大会，将自家第十区的精英们聚在一堂，强调了要不怕艰险，顶住压力，顽强练级，坚决不向搞恐怖主义的君莫笑妥协，誓与其斗争到底。会议的反响却是平平。顶着这种压力的紧张和疲惫，这却是各大工会都不曾体会过的。他们看重的更多是结果，对于这种过程中的艰辛，他们只会拿坚持、坚持再坚持一类的话来给众人打气。这要不是俱乐部工会，早就没人搭理了。游戏而已，放松娱乐自己，谁去这样顽强拼搏？但涉及到俱乐部工会这层面，游戏不再游戏，是事业，是奋斗目标。虽然会长的动员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，但是却也是表明了态度和方针。精英们也只能遵照指示，硬着头皮上了。反观星星这边，叶修起来后就换下了陈果。这一早上陈果虽然没完成什么杀人指标，但是练级倒也是刷了不少经验。叶修这一换上立刻有了动作，边刷怪边四处转，很快遇到个301的练级玩家，自然是毫不手软的给灭掉了。唐柔也就是叶修前后脚的功夫也起来了， 却是没来游戏，而是跑去前台换班收银。叶修看到却是一怔，这几天工会建设的太投入，一直觉得好像有点什么地方不一样了。这时看到唐柔去前台换班，这才猛然记起，从全明星周末回来以后，自己貌似就再没上过班了。叶修狠狠地汗了一下，瞅了边上的陈果一眼，自己这几天没上班，陈果不可能不知道，居然是一句话也没说。 我说， 叶修开口。 嗯？ 陈果头转过来， 最近夜班谁在上？不用你管。 我这个 建设工会成立战队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怎么看你的样子好像不太满意似的。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赚大了。 我赚什么了？ 值夜班当网管，那拿工资很合适了，但现在你要我做这些活，那可不是我的身价呀。 哎，得了便宜卖乖啊你。 自从知道叶修身份真相后，陈果对叶修的容忍度明显上升，好多地方都是顺眼了许多，倒是很久没有上火了。 难道不是啊？ 陈国稍怔了怔，转念又一想，却发现叶修说的倒也真没有错。正所谓术业有专攻，这是荣耀圈的顶尖大神，让他做任何事那就是普通身家，偏偏如果让他来玩荣耀的话，那正是体现其价值，身价自然就不是一回事了。 那你想怎么样啊？ 陈国有点不安。真要让他把叶修当职业大神来养的话，那可就有点吃不消了。 没有怎么样，说说而已。给你涨点工资。 陈国说这个底气都不是很足。叶修现在拿的只是个网管工资，就是翻个十倍也够不上人这职业大神的身份呢。 不用不用，管吃管住挺好的。 陈果看叶修又是专心游戏去了，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，转过头也摆弄了一下游戏，突然也是回过劲儿来。这家伙一开始开口时的口气和意思，应该是连续几天都没有上班，所以有些难为情了吧。怎么三言两语之后，反倒是自己感觉不让他上班是犯罪，是在占他便宜一样啊。 哎呦，又一个。 陈国正要说话，却被这边叶修的惊喜打断，连忙也是凑去看叶修屏幕。就见君莫笑正在神勇地冲向远端一个在水中练级的身影，只是距离越来越近，看清了角色头上的 ID 后，叶修却又是失望起来。 哎，不是啊。 在千波湖练级活动中有12家工会，除去已经不算他们编制的千城和马后炮，还有94人，这当中却不是人人都是叶修清楚的目标。像一开始就没参与的，还有像兰西格和霸气雄图这种付了保护费的，叶修自然不会动手。眼前这个就不属于目标。 这样找很难遇到啊。 陈国说。 可不是。 叶修说着拉开好友，点击蓝盒。 哎，有情况没有？ 什么情况？ 蓝河加了三个叹号来表达自己的口气。 有没有发现目标的行踪啊？ 什么目标？ 你懂的。这明明是对你们工会也有好处的，你在犹豫什么呀？ 蓝河也很郁闷。的确啊，这样做明明是对自家工会大有好处的，可这心里怎么就总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抵抗情绪呢？ 你看人家霸气雄图多上道啊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一边又是操纵着君莫笑上路了。 他这消息可不是直问的蓝河，霸气雄图的夜渡寒潭那边也是一样问的。夜渡寒潭可就比蓝河没节操多了，悄然给千波湖练级的精英们都是打了招呼。此时收到叶修的消息，先是表现得遗憾了一些。 大神，你早上没在是吗？早上我们至少有三次情报啊，真是好可惜。 好、哦、那现在呢？ 只有一个。 先说了，我去。 夜渡寒潭很快就发来了一个名字和坐标。于是叶修一边动员蓝河，一边继续赶路。其他除了这两家工会还有三家工会，只不过这三家都是置身于外的中立态度，这样的竞争他们自私也是占不到什么好处，所以都不会去参与，就像不会和工会联手打压军魔校一样，他们也不会和军魔校联手来和其他工会添乱。叶修索性也就没去找这三家。拿了夜渡寒潭的情报，很快又是灭掉了一人。叶修点开一个记事本，还上去记上了一笔。陈果在旁凑上去一看，上面列着的是七家工会的角色，每个角色被杀一次，后边就会被叶修打上一个叉的符号。这一眼望去，烟雨楼真是惨呐、啊！那角色后面三个叉的一塌糊涂。 烟雨楼的人还在吗？ 陈国忍不住问着，都杀成这模样了。 目前还没遇到。 叶修一边说着，又是点开一个好友。 我问问。喂，你们还在千波湖练级吗？ 叶修发消息给烟雨苍苍。烟雨苍苍那叫一个泪流满面呀。这是怎样的一种嚣张呢？偏偏他们是无可奈何，只能是躲着人家走。 你想做什么？ 烟雨苍苍心在哭泣，回复的消息却还是挺强硬。 没什么，就是我一个朋友想知道。 叶修说着回头看了陈果一眼，看着他消息聊天的陈果此时已经无语了。 我们是不会妥协的。 烟雨苍苍贯彻会长大人提出的精神。 哼，好巧啊，我也是。 烟雨苍苍哭得更厉害了。什么叫也是啊？他们这边是受苦受累，人呢大概就当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娱乐吧。 小心别让我碰到哦。 叶修又是赠送了一消息，很是关怀地恐吓着烟雨苍苍。烟雨苍苍吓了一跳，不及关上消息，就让角色360度连转了三个圈圈，仔细确认了一下这货是不是已经接近自己身遭了。 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？ 烟雨苍苍看了一下自己的经验，痛苦地打着怪。就算是没日没夜不被暗算的练级，想离开千波湖练级区也还要个几天呢。霸气雄图工会这边虽然很是积极阴险地给叶修提供了点情报，但他们可没把叶修就此视为什么盟友。不说别的，但就这身份，在霸图那永远都是对手。 杂王朝那边这一天有什么反应没有啊？ 蒋尤念念不忘自己当初的构想。 没看出来。 夜渡寒潭说。 难道那帮白痴还看不出现在已经没人奈何得了叶秋？ 蒋尤嘀咕着。